某程度上啱。我先打咗呢个缺口先。泛民主派话佢要储三百几人去即系做选委，作为最重要嘅所谓嘅 median voter， 亦都某程度上有道理。 嗯， 某程度上系有道理嘅。喺而家个嘅局势里边，你点可以利用而家中共嘅派系嘅权力斗争嚟攞我哋最多嘅嘢？ 嗯， 呢个系我哋要自己思考嘅问题。所以而家我哋好多人都谂紧嘅问题就系，系咪仲继续有头巾戏咧？系咪真系呢啲咁嘅小圈子选举，我哋系完全唔喐手咧？咁样可以赢得个席位，我哋系咪要重新谂咧？派多啲人去玩咧，立翻几百席翻嚟，起码讲数你都容易啲啊！参选就冇捻搞啦，参选你真系帮手戒票，屌你真系系咪？你嗰三角几？你真系投边个啊？投何俊仁啊？投梁家杰啊？投冯检基啊？你梗系怼个 anyone but CY 出嚟算鬼数啦！在整个过程里面你都不要自己想啦，是吗？你又实当选不到的，不是从热狗的分别啦，屌你不泛民。你有口话热狗，没口话自己，所以冯检基还说即是泛民要走来选，屌你不真的戒票，你不只要做了黄仲琦的角色，你不做了郑家富的角色，屌戆居，你真的选的话，那些选委不该 anyone but CY， 先解决了这个矛盾先。你先至有機會去衝破831個決定，能夠拉佢落馬。因為呢個係張德江指示噶嘛，呢個係過去嗰幾年嚟，即係我哋以前叫港澳工委，而家叫即係成個港澳辦嘅系統、治港嘅系統，係製造出嚟嘅831噶嘛。你喐咗梁振英，有機會喐埋831，有機會重啟政改啦。 嗯， 所以啲人話。泛民主派是不是自己仲派人出嚟选？屌你真系热狗啦！你真系屌。 喂，等先， 系 嗱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即系如果泛民真系嗱，因为我今日睇到阿梁家杰篇文，我都有转载啦。咁佢就话佢要做两手准备嘅。其实佢仲系保留住一个会派泛民出嚟选嘅一个选择出嚟嘅。咁就系为咗就系帮呢个雨伞运动咧，即系。仲有一個即係叫做係憤怒嘅敲聲之類咁樣啦，咁但係就係話啦，其實咧嗱有一種講法就係話，如果泛民啊派人出嚟選嘅話，係咪真係令到即係中共反而咧就會鬥氣，就淨係派一個梁振英出嚟就同你喺度撐咧？你覺得會唔會咧？ 唔會。 啊， 而家成个局势咧，你睇到咧就系、是、大家都系借梁振英呢一个咧系嚟角力紧。 系， 你谂下梁锦松都喺度撑呢一个曾俊华。嗱，呢个先系觉得奇怪嘛？梁锦松好明显系董建华嘅人。 嗯。 当日有啲人话，点解呢个习近平最后博取支持呢个梁振英，就是、因为董建华喺背幕后即系、就是、拉线啊嘛。 嗯。 咁如果係咁嘅局嘅话，其实係越嚟越乱嘅、嗯、即係成个中央究竟最后博出去博边个 嗱，今个礼拜又发生咗单嘢啦，因为董建华就拉队，就嗰啲政协呢就一齐落去呢、這个嗰啲政协大春代呀、啊、就去晒呢个中联办嗰边开会呀、啊、咁其实照理呢大家都喺度估计啦，即係虽然佢唔认啦，都系即係中共应该有个决定，就係話特首選舉嘅候選人啊，即係其實佢嘅方針係點樣啊？因為已經有報道講咗出嚟，就係唔係有報道啦，即係呢個明報嗰個李先知講啦，就係話咧嗱，而家開會咧，就據聞就係話係要統一曬呢班友嘅意志，呢班人一定要聽話，即係如果要揾選委嘅話，咁嗱，如果咁樣講嘅話咧，就等於間接承認咗咧，即係其實呢一個特首選舉咧，就唔會話真正有。竞争嘅选举嚟嘅，如果真系有竞争嘅选举嘅话，咁你使唔使揾一啲即系建制派嘅选委系一定要听话啫，同埋一定系要即系唯命是从啫。 咪所以你嚟紧呢个零两个月，睇下曾俊华辞唔辞职呢个动作就应该睇到。 其实而家好迟噶啦，因为而家九月啦，九月即系唔系而家十月啦，其实已经系 即系佢要辞咧。就好遲嘅啦，你諗下曾俊華作為殖民地年代嘅 AO 開始擲上嚟嘅人、 嗯， 其實呢啲人咧好簡單嘅道理嘅啫，